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六集。万飞对于边南的决定没什么意见，反正他对打架充满了热爱，比训练上心多了。他在边南旁边也躺下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。 哎，你说，我觉着吧，我就感觉吧，哎，我就想啊， 哎，你这心理活动也忒多了点吧，没想法憋着。 哎，你说张小荣看上他什么了？这边要脸有脸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钱有钱的帅哥追着不要，扭头追着个穷小子满世界跑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瞎？ 你闭嘴。我就喜欢他这种贤富爱贫的精神。 屁的精神，那就是神经。 哎，我发现你有时候反应还挺快的。 废话，成天跟你待一块儿，反应不快点早让你损废了。哎，南哥。 嗯。 哎，就明儿晚上吧，去蹲他。 晚上十点，秋意换好衣服，从饭店后门走了出去。站在后门的垃圾桶旁边，点了根烟叼着，低头掏出了手机。手机上有一个十分钟之前打过来的未接来电，是老爸的号。他把电话拨了回去，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。那边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： 姑姑。 秋燕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刚电话你打的。 已经睡了，在床上给你打的。 我这就回去了，你马上睡觉。我到家的时候，你要是还醒着，你就完了。 我现在就睡着了。 秋意抽了两口烟，手机上还有几条张小荣发过来的废话，他删掉了。把手机放回兜里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。他跟从后门走出来的女人打了个招呼。 啊，曼姐。 曼姐叫肖曼，30多岁，是饭店的两个老板之一，平时的运营都是他在负责。他本人没什么架子，跟员工关系很近，喜欢听人叫他姐，没事儿爱找员工聊聊天。 今天辛苦了，你是前阵儿张婷介绍来的那个吧？叫秋意，一直还没跟你聊过呢。 嗯。 你家住哪？我送你回去吧。 哦，不用了，我骑自行车来的。 嗨，这么大的风骑什么自行车啊，趁着我车上就行，走。 没等秋意再说话，肖曼已经转身往停车场走了。秋意皱了皱眉，跟在了他身后。肖曼的车是辆丰田皮卡，秋意连后备箱放不下自行车这样的理由都没法找，只得把自己的车扔到了后斗里，上了肖曼的车。肖曼开着车，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 哎，张婷说你在航运中专上学是吧？ 嗯。 这样又上课又打工的，辛苦吗？ 还成，没感觉。 你一个学生这么辛苦出来打工，是家里有困难吗？ 嗯。 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就跟我说。咱们饭店对员工的忙，能帮的都会帮。 谢谢曼姐。 小伙子不太爱说话嘛。 天冷。 哎呀，没想到你还挺逗的。 秋意家离饭店有点远，在一片有些年头的胡同里，地段不错，老爸一直在等着拆迁，不过等了十几年也没动静。他回到家的时候，院子里很安静，几户人家都已经关了灯。他掏出钥匙，开了门，家里客厅里的灯也关了，门边灯亮一个小夜灯。老爸卧室的门缝下，隐隐还透出几丝光线。他没开灯，轻声轻脚地推开老爸卧室的门。 我回来了。 比平时早点啊。 嗯。秋燕睡着了吧？你也睡吧。要上厕所吗？ 啊，上过了。 不用老等我，我回家的时间没准儿。 秋意把老爸往床上抱的时候，肋下一阵疼痛，他咬了咬牙，放下了老爸之后，才搓了搓被边南一膝盖顶上的位置。关好老爸卧室的门，秋意进了自己房间，借着窗外的光线，看到秋燕正趴在枕头上，大半个后背露在被子外面。他走过去，弯腰盯着秋燕的脸，小家伙闭着眼睛，睫毛轻轻颤着。 装呢？下回再让我看到你十点之前没睡觉，你以后就都不用睡了。 那你早点回来不就行了吗？ 不装了，我早点回来成啊。以后没钱了，你推着爸去要饭吗？哭了。我去冲个澡，给你十分钟苦。 秋意洗漱完回到屋里的时候，秋燕还趴在枕头上，不过已经没再哭了。他关了灯，上了床，躺到秋燕身边，伸手往她屁股上轻轻拍了一巴掌。 过来哥抱抱。哎，别按我肋骨，疼。 哥哥，你又打架了？ 不是我先动手的，我就是嘴欠了一句。 我今天得了一朵小红花，数学测验我都满分。 是吗？真厉害。好了，赶紧睡吧。 嗯。 周末两天的上午是秋燕最开心的时间。平时秋意白天上课，晚上打工，周末两个下午还得给几个初中小孩补课，能跟他待着的时间只有周末上午了。从早上秋意起床出门买早点开始，他就像影子似的跟在秋意身边说个不停。学校里老师说了什么，同学说了什么，絮絮叨叨没有停下来的时候。秋意一般不搭话，时不时嗯嗯两声算是回应，他就能继续说下去。一个上午秋意都坐在院子里陪着他玩，一会儿捏橡皮泥，一会儿画画的。 哥，我想吃牛肉干。 行，带你去买吧。 胡同口就有个小超市。秋燕站在零食架子前有些纠结，牛肉干和豆腐皮无法取舍。 都想吃，都买行吗？ 不行，挑一个。 那你不吃吗？ 不吃。 我都想要。 那我走了。 牛肉干，牛肉干，我要牛肉干。 大的小的？ 大的。 那你中午还吃不吃饭了？ 吃啊。 边南和万飞那边一直睡到中午，才被万飞妈妈拍着门叫醒了。 吃饭了，别睡了，真怀疑你们平时在学校睡不睡觉。 睡啊，就是睡不够。 边南伸了个懒腰，往万飞那边蹬了几脚，万飞差点被他蹬下床去，叹了口气坐了起来。万飞看到边南扔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在闪着灯，拿过来看了一眼。 哎呦，张小荣发的信息。 拿来。 张小荣半小时前给他发了微信语音，边南想听，手机举到耳边了又停下，看着万飞。万飞正等着呢，一看他这样子就很不爽的把他身上裹着的被子一掀。 怎么了？怕让我听到人家拒绝你啊？ 哼，小爷要真被拒了，也算人生头一遭。你见证一下吧。 哼，行。 你伤怎么样了？ 我靠！我靠！ 边南也愣了愣。这句温柔的问候，瞬间把他之前对张小荣的不爽一扫而空。他看了万飞一眼，对着手机说了一句：“ 好，没事。你干嘛呢？” 哎，你说他是不是那天被你看到了，心虚啊？ 心虚什么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。 边南把手机扔到一边，跳下了床，套上衣服跑进了客厅，冲着万飞妈妈喊了一声：“ 大姨， 快洗个脸吃饭了，这都已经省了一顿了。”我要不叫你俩今儿都不准备吃饭了吧。 吃完万飞妈妈做的一大桌菜，边南半躺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一下下抛着，抛了十来下，张小荣回复一条消息：“ 被同学放鸽子了，一个人逛街好无聊啊。” 边南拿着手机想了想，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，响了好几声，张小荣才接了电话。 喂， 在哪儿逛呢？ 步行街呗，还能在哪里逛啊？干嘛？ 我过去找你，你20分钟以后在满记等我。 万飞家离步行街很近，打车过去也就10来分钟。边南到满记的时候，时间正好。他往里扫了一眼，没看到张小荣，于是打了个电话过去。 哦，我正从影城这儿往那边走呢，你等我2分钟吧，我拿着东西走得慢。 那你原地等我吧，我过去。 这也就是张小荣，换个姑娘他还真没这么好耐心。他挂掉电话，把手机放回兜里，正要往影院那边走，一抬头脚步停下了。但让边南最意外的，不是在步行街随便走两步就能碰上秋意，而是秋意身边居然站着边心雨。 啊，秋意居然能跟边心雨扯上关系，这他们是怎么回事啊？ 边南站在原地看着秋意，愣了半天也没想好是该装没看到走开，还是上去给一拳，还是继续愣着，或者是跟边心雨说声生日快乐。秋意显然也挺意外，站着也没动。边心雨打破了沉默，挑了挑眉：“ 哟，边南。”